外国媒体在3月4号和5号报道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国内又有诡辩传出要把朝鲜重新列为恐怖支援国一事回答朝中社记者的提问。俄罗斯塔斯社、中国的中央电视台、环球网、中国网、东方网、伊朗的新闻电视台、印度的大洋见解报、ND 电视台、新闻电视台、民主刚果全国逐地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等以朝鲜发出警告，如果美国政府重新将朝鲜列为恐怖支援国，就将付出残酷的代价等为题报道了我国外务省发言人回答。